习惯幸福了，错过了便遗憾，注定了与幸福快乐无缘分。我没有被需要，我永远被忘掉，已习惯我没拥有权来炫耀。发生，旁人待我狠，知道你对我没疑问。唯一的手，爱上留恋而不愿走，留在我的心，知道我有你是荣幸，有你是荣幸。